咁亦都係呼籲翻香港市民今日嚟到呢度啦，即係大家嚟到呢度咧，可能喺呢度做緊一啲即係買嘢啊、shopping 啊咁樣樣。嗱，我哋今日咧有一個活動嘅，咁就叫做國寶出沒注意。咁其實咧就有好幾個團體咧，就大家一齊合辦咗一個活動啦。咁呢個係一個藝墟嚟嘅。咁今日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活動，大家如果係可以行過嚟之後咧，就有啲時間嘅話咧，可以見到我哋咧有草泥馬啦，你中意嘅可以同佢影幅相啦，或者係留言啊咁樣樣。咁我哋咧有工作人員會提供一啲粉筆俾你嘅。咁又或者咧係喺你可以喺你即係身上面任何一個部位咧，我哋可以幫你咧印上一個印嘅，咁啊就係艾薇薇嘅印啊咁樣樣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其實咧就有一個簽名運動啦。咁因為有好多嘅維權人士喺國內嘅維權人士咧，咁其實有啲係失咗蹤啦，有啲係即係被捕啊。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咧嚟簽一個名，咁去支持我哋呢個簽名運動。咁啊，令我哋希望可以要求釋放佢哋呢一批嘅人士。咁我哋今日係話明啦，係一個藝墟啦。咁啊，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。咁頭先咧就已經有一個行為藝術出現過噶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仲有嘅喎。 係啊，咁接住落嚟咧，我哋會有啊歐陽東同我哋做一個行為藝術。咁咧，佢咧會先吹大個波。點解要吹大個波咧？ 咁其實咧就咁嘅，因為咧中國咧就有好多即係咁大嘅國家啦嚇，我哋都見到佢每一年咧即係有收入，亦都有支出。咁啊，支出裏邊咧，咁有一項好巨大、好巨大嘅費用， 叫維穩費。 係啦，咁呢一個費用咧。就我哋就唔知道有幾大嘅天文數字啦，同埋係佢幾乎係超過咗個軍費咁樣。 唔係幾乎，係已經超過咗 個軍費。咁所以咧，呢個我哋唔知道到佢幾時就會爆煲啦嚇。咁呢個波咧就會越吹越大，越吹越大咁樣。咁一陣間咧，大家就可以拭目欣賞。咁但係我哋咧，其實咧後邊我哋頭先咧睇過啦嚇，就貼咗一啲即係旅遊警示。就唔同嘅城市咧，係黑色啊、紅色啊，即係唔同嘅顏色啊，咁樣樣，咁就即係就代表咗其實咧，嗰啲城市咧係有一啲維權嘅人士啊，係被失蹤啊咁樣樣嘅。咁但係我哋咧就冇名嘅，咁啊只係咧係話到俾你聽咧，暫時即係話到俾你聽咧，係一啲咩嘅境況，係咩嘅地方咁樣嘅啫。 其實就唔係冇名，不過咧名字太多啊，寫唔到上去啫。咁所以咧。在即係呢個維穩費要在呢個天文數字即將爆煲之前咧，我哋唔少嘅普通人、維權人士，甚至係意見人士咧，就已經係被失蹤啊、被喝茶啊，甚至係被正式逮捕啊咁。咁呢啲人咧，我哋希望大家記住佢個名字。我哋請歐陽東。果然係呢、這個。被捕的人士仲犀利過啲維權費喎，維權費係維唔住噶，因為最重要咧，其實係應該要泄洪，係應該要俾人民宣泄，同人民溝通，而唔係咧將佢堵塞，堵塞係冇用嘅。 冇錯啦，即係頭先咧，我都唔敢行埋嚟，因為個波一路越吹越大，都唔知佢幾時爆。咁啊，實在係即係可以完全係反映到嗰、那個我哋想講嘅嗰個問題啦嚇。咁係，我哋頭先咧，其實喺台上邊咧，即係喺度歐陽東有一個表演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另一位嘅行為藝術家咧，阿婉仔咧，都喺我哋側邊咧，就係做緊另外一項嘅行為藝術嘅。咁佢而家咧就係即係燒緊嗰個咧，嗰啲係艾草嚟嘅艾草。 咁我諗大家都好清楚點解要點艾草啦，係咪啊？咁而大家亦都望一望啦，呢一幅地圖，我相信大家亦都唔會陌生，係一片俾人咬咗一啖嘅海棠葉。自從呢個外蒙俾人哋獨立咗之後咧，呢、這個海棠葉咧，而家就成為咗而家呢個樣。咁但係咧喺呢個海棠葉裏面咧，其實係有唔同嘅艾，好似艾薇薇咁嘅人咧，係即係受到打壓嘅。咁我亦都希望啦嚇，艾草。呢、这個艾草其實有另外一個意思嘅，係一種中藥，係可以解除一啲痛苦嘅。咁究竟阿婉仔同我哋即係喺度燒艾草，可唔可以宣泄到內地嘅維權人士被打壓嘅一啲痛苦呢？我哋希望可以嚇。咁我哋等阿婉仔咧繼續做呢一個活動。咁喺台下有呢個活動之餘咧，我哋台上咧。